户籍记第十三章，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要派遣一些人去窥探我要赐给以色列子民的克纳罕地。每一宗族支派应派遣一人去，个个都应是他们中的领袖。梅瑟就依照上主的命令，从帕兰旷野派遣他们去了。这些人全是以色列子民的首领，以下是他们的名字。勒乌本支派是扎固尔的儿子沙木雅。西莫暗支派是何黎的儿子沙法特。犹大支派是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。伊萨加尔支派是洛瑟的儿子伊卡尔。厄弗拉因支派是农的儿子何舍雅。本雅明支派是拉富的儿子帕尔提。泽布隆支派是索迪的儿子加迪尔。洛瑟支派及莫纳协支派是苏席的儿子加迪。丹支派是格马里的儿子阿米亚。阿歇尔支派是米加尔的儿子瑟图尔。纳斐塔里支派是沃斐席的儿子纳赫比。加德支派是马基的儿子格乌尔。以上是梅瑟派去窥探那地方的人名。梅瑟给农的儿子和舍雅起名叫洛苏厄。当梅瑟派遣他们窥探克纳罕地时，向他们说，你们由此上乃格布去，然后上山区去窥看那地方怎样，看住在那地方的人民是强盛或是软弱，是稀少或是众多，他们住的地方是好或是坏，他们居住的城镇是不设防或是设防的，有什么土壤，是肥沃或是贫瘠，在那里有没有树木。你们应勇敢些，带些那地方的果子来，那时是葡萄出熟的时节。他们遂上去窥探了那地方，从青旷野直到勒河布哈马特关口。他们上到乃格布，来到了赫贝隆，在那里有阿纳克的后裔阿希曼、舍瑟和塔尔满。赫贝隆城比埃及左罕城造建七年。他们一直来到厄士科尔山谷，砍下了一只只有一嘟噜的葡萄，两人用杠子抬着，又摘了些石榴和无花果，人称那地方为厄士科尔山谷，因为以色列子民从那里砍去了一嘟噜葡萄。40天后，他们由侦探的地方回来，到了帕兰旷野的卡德士，去见梅瑟、亚郎和以色列子民的全会众，给他们和全会众报告，叫他们看那地方的果子。他们向梅瑟报告说，我们到了你派遣我们去的那个地方，实在是流奶流蜜的地方，这是那地方的出产，只是住在那地方的人强盛，城镇坚固广大，而且我们在那里也见到了阿纳克的后裔。